是未来已来。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流行歌曲。当年面对港台歌星的大风行，内地流行音乐界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杨钰莹以青春的形象和甜美的歌声宣告了老一代甜歌皇后李玲玉时代的终结，毛宁则以一曲《涛声依旧》取代了第一代小生歌手蔡国庆。可以说90年代初内地歌坛上演了一场新时代的造星运动。由于地缘文化的原因，开放最早的广东地区一直是流行文化的集散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广州，广州媒体开始大规模的关注本土歌手。当年的广州乐评人小李飞刀曾经撰文感慨娱乐圈的变化无常。他提到1991年的主力歌手是李达成、汤力、王建业、麦子杰等人，而到了1993年及后的几年中， 活跃在广州歌坛上的却是李春波、毛宁、甘平、林平、陈明、林依轮等新星。来听甘平的《大哥你好吗》。 每一天我走着别人为你安排的路，你终于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从此以后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梦，你愿意付出毕生的代价。每一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你终于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 今天歌曲《小芳大哥你好吗》《心语》《为今天喝彩》《爱情鸟》等等都已经成为了流行金曲 KTV 中的怀旧热门曲目，但是当我们再次听到这些作品时，是否也会为您串联起90年代的青春记忆呢？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是决堤的海， 为什么总在 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沥沥下着新雨，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沥沥下着新雨，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深深地把你想起。 广东几乎同步启动的北京造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是刚刚回国的苏越，他一手包装起来的楚奇楚童组合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偶像组合，而最早是崔健经纪人王小晶，此时也正在操办组建指南针乐队。1993年，井冈山签约了大地唱片，成为国内最早签约唱片公司的歌手之一。之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了他演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井冈山这个名字由此变得家喻户晓。 你温柔的甜美好像鸟儿天上飞，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你的眼我的泪，就算痛苦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北京音乐人汇演挑中的还有陈红、陈琳、潘劲东、谢东、孙悦等歌手，此时毛阿敏、李玲玉、那英、艾静、朱桦、田震等一批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活跃的歌星，经过海内外音像公司的重新包装后，又以新的面貌重登歌坛。